嗨，亲爱的 Home Nation， 我是 Pastor Vicky， Welcome Home， 超级开心今天在这里看到你来参加我们的圣诞主日，祝福你跟你的家人在这个圣诞节里面会充满爱，每一天都充满祝福。 Merry Christmas！